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免得对你的 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，沉默下只一人被我们于撕碎和遗忘，剩下的自由远不发现很低估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世界所有，迎向美丽的人生，赶走心里忧愁。 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 慢慢的堆积，